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0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，善现品，第3-9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四无碍解。何等为四？一者，意无碍解；二者，法无碍解；三者，词无碍解；四者，辩无碍解。善现，如是四无碍解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18佛不共法。何等18？为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实从正德无上正等菩提业，乃至入无余一涅槃业，于其中间常无误失，无足报因，无妄失念，无种种想，无不定心，无不择舍，智欲无退，精进无退，念无退，定无退，畏无退，解脱智见无退，一切身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；一切语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；一切意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。与过去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，与未来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，与现代世所起智见无着无碍，如是18佛不共法，无不皆宜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当知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，为诸文字陀罗尼门。何等文字陀罗尼门？为自平等性与平等性入诸子门。云何自平等性与平等性入诸子门？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入耶子门，悟一切法本不生故；入洛子门，悟一切法离尘垢故；入波子门，悟一切法圣意教故；入者字门，悟一切法远离死生，若死若生皆无所得为方便故；入那字门，悟一切法远离名相，若名若相皆无所得为方便故；入可字门，悟一切法初始坚固，爱染因缘不现前故；入陀子门，悟一切法调伏极静真如平等无分别故；入婆子门，悟一切法离复解故。 如徒子们，悟一切法，离热交汇，得清净故。如沙子们，悟一切法，无挂碍故。如福子们，悟一切法，言因道断故。如多子们，悟一切法真如不动故。如野子们，悟一切法入实不生故。如色渣子们，悟一切法制服任持相不可得故。如家子们，悟一切法作者不可得故。如梭子们，悟一切法实平等性不可得故。如魔子们，悟一切法我所执性不可得故。如茄子们，悟一切法行动取性不可得故。如他子们，悟一切法所依处性不可得故。如舍子们，悟一切法能所生起不可得故。如施福子们，悟一切法安隐之性不可得故。如达子们，悟一切法能持戒性不可得故。如舍子们，悟一切法摄摩他性不可得故。如去子们，悟一切法如太虚空平等之性不可得故。如颤子们，悟一切法穷尽之性不可得故。如萨多子们，悟一切法任持之性不可得故。如若子们，悟一切法能所知性不可得故。如次他子们，悟一切法执着异性不可得故。如呵子们，悟一切法能为阴性不可得故。如脖子们，悟一切法可破坏性不可得故。如戳子们，悟一切法欲乐复性不可得故。如萨末子们，悟一切法可意念性不可得故。如科福子们，悟一切法可呼召性不可得故。如磋子们，悟一切法离永见故。入见子们，悟一切法后平等性不可得故。入揣子们，悟一切法积极之性不可得故。入拿子们，悟一切法离喧杂故。入颇子们，悟一切法无果报故。入塞迦子们，悟一切法离运性故。入异梭子们，悟一切法衰老性相不可得故。入浊子们，悟一切法无足迹故。 如渣子们，无一切法相屈迫性，不可得过。如则子们，无一切法究竟处所，不可得过。善现当知，此则子们是能悟入法空边际。除此诸字表诸法空，更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诸字意不可宣说，不可显示，不可书持，不可智取，不可观察，离诸相故。善现当知，譬如虚空是一切物所归去处，此诸字门亦复如是。诸法空义皆入此门，方得闲了。善现当知，入此椰子等名入诸字门，诸菩萨摩诃萨若欲如是入诸字门得善巧智，是菩萨摩诃萨于诸言音所权所表皆无挂碍，与一切法平等空性尽能正持，与众言音贤得善巧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听如是入诸字门印象印句，闻已受持读诵通理，为他解说，无所执着，不寻名誉，力养恭敬，由此因缘得三十种功德胜利。何等三十？为得强意念，得胜惭愧，得坚固力，得法意趣，得增上觉，得殊胜慧，得无碍变，得总持门，得无疑惑，得委顺于不生爱慧，得无高下平等而住，得与有情言音善巧，得运善巧，得界善巧，得处善巧，得地善巧，得缘起善巧，得因善巧，得缘善巧，得法善巧，得根胜劣智善巧，得他心智善巧，得神境智善巧，得天耳智善巧，得宿住随念智善巧，得死生智善巧，得漏尽智善巧，得处非处智善巧，得往来智善巧，得威仪路智善巧，是为三十功德胜利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得如是文字陀罗尼门，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乘之相。复次善现，汝次所问，其何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者？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勤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从一地去一地，其此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勤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从一地去一地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去无来， 无从无去，有彼诸法无变坏故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所从去地不念不思维，虽修至地业而不见彼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。勤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从一地去一地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至地业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住初地时，应善修至十种圣业。可等为十？一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净胜意乐业，利益事项不可得故。二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一切有情平等心业，一切有情不可得故。三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一切舍施业。施者，受者及所施物不可得故。四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亲近善有业，于诸善有不执着故。五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勤求正法业，诸所求法不可得故。六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常乐出家业，所舍居家不可得故。七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爱敬佛身业，诸相好因不可得故。八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开禅法教业，所分别法不可得故。九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破坏骄慢业，诸兴盛法不可得故。十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至常乐地语业，一切语言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初地时，应善修至此时圣业，由此初地速得圆满。作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二地时，应于八法修习思维，领速圆满。何等为八？一者，清净示罗；二者，知恩报恩；三者，住安忍力；四者，受胜欢喜；五者，不舍有情；六者，常起大悲；七者，与诸师长以敬信心资称供养，如是诸佛。八者，勤求修习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二地时，于此八法应正思维，应勤修学，领速圆满。不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三地时，应于无法精勤安住。何等为无？一者，勤求多闻，恒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；二者，以无染心常行法师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；三者，为严净土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 而不自举。四者，未化有情，虽不厌倦，无边生死，而不交易。五者，虽著惭愧，而无所知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。住第三地时，应常安住如是无法，无得暂舍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。住第四地时，应于十法受持不舍。何等为十？一者，住阿兰若，常不舍离；二者，常乐少欲；三者，常乐喜足；四者，常不舍离度多功德；五者，与诸学处常不弃舍；六者，与诸欲乐深生厌离；七者，常乐发起涅槃俱心；八者，与一切物常乐弃舍；九者，与一切时心不沉默；十者，与一切事常无恋着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四地时，与如是十法应受持不舍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五地时，应远离十法。何等为十？一者，应远离居家；二者，应远离比丘尼；三者，应远离家迁；四者，应远离众会纷争；五者，应远离自赞毁他；六者，应远离十恶业道；七者，应远离增上慢傲；八者，应远离颠倒；九者，应远离犹豫；十者，应远离贪嗔痴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五地时，于此十法常应远离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，应圆满六法，应远离六法。云何名为圆满六法？为应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。云何名为远离六法？为应远离六下列心。何等为六？一者，应远离声闻心；二者，应远离独觉心；三者，应远离热闹心；四者，应远离见气者来不喜愁恼心；五者，应远离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；六者，应远离与来求者方便搅乱心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，常应圆满前说六法，即应远离后说六法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，与二十法常应远离，与二十法常应圆满。云何名为与二十法常应远离？一者，常应远离我执，乃至见者执；二者，常应远离断执；三者，常应远离常执；四者，常应远离相想执；五者，常应远离见执；六者，常应远离名色执；七者，常应远离蕴执； 八者，常应远离触之。九者，常应远离戒之。十者，常应远离地之。十一者，常应远离缘起之。十二者，常应远离住着三界之。十三者，常应远离一切法执。十四者，常应远离与一切法如理不如理之。十五者，常应远离依佛见之。十六者，常应远离依法见之。十七者，常应远离依僧见之。十八者，常应远离依戒见之。十九者，常应远离依空见之。二十者，常应远离厌怖空性。云何名为与二十法常应圆满？一者，常应圆满通达空；二者，常应圆满证无相；三者，常应圆满知无愿；四者，常应圆满三轮清净；五者，常应圆满悲悯有情。基于有情无所执着。六者，常应圆满与一切法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七者，常应圆满与诸有情平等性见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八者，常应圆满与真理去究竟通达，基于此中无所执着。九者，常应圆满无生忍智。十者，常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理去。十一者，常应圆满灭除分别。十二者，常应圆满远离诸想。十三者，常应圆满远离诸见。十四者，常应圆满远离烦恼。十五者，常应圆满善巧止观。十六者，常应圆满调伏心性。十七者，常应圆满极静心性。十八者，常应圆满无爱智性。十九者，常应圆满无所爱染。二十者，常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土，与佛众会自现其身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，与前二十法常应远离，与后二十法常应圆满。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，与四种法常应圆满。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常应圆满误入一切有情心行；二者，常应圆满游戏神通；三者，常应圆满见诸佛土，如其所见而自言净种种佛土；四者，常应圆满称师供养诸佛世尊，与如来身如实观察。善现，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，于此四法常应圆满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，于四种法常应圆满。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常应圆满根胜劣智；二者，常应圆满严净佛土；三者，常应圆满如幻等持速入诸定；四者，常应圆满随诸有情善根应熟故，入诸有自现化生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，于此四法常应圆满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于十二法常应圆满。 何等时耳？一者，常应圆满，摄受无边处所，大愿，随有所愿，皆令正得。二者，常应圆满，随诸天、龙、药叉、坚达婆、阿素罗、揭露图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忍非人等异类因智。三者，常应圆满，无碍辩说。四者，常应圆满，入胎具足。五者，常应圆满，出生具足。六者，常应圆满，家族具足。七者，常应圆满，种姓具足。八者，常应圆满，眷属具足。九者，常应圆满，生身具足。十者，常应圆满，出家具足。十一者，常应圆满，庄严菩提树具足。十二者，常应圆满，一切功德成办具足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住第十地时，常应圆满，此十二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住第十地已，与前所修诸地圣法，皆得圆满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异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？应善修智，圣境亦乐业。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修集一切殊胜善根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应善修智，净胜亦乐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？应善修智，一切有情平等心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引发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智，一切有情平等心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智，一切舍施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无所分别而行布施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智，一切舍施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？应善修智，亲近善有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见诸善友，劝化有情，令其修习一切智智，即便亲近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自受正法，昼夜称奉，无懈倦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智，亲近善有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？应善修智，勤求正法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勤求如来无上正法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智，勤求正法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？应善修智，常乐出家业。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一切牲畜恒厌居家，喧杂破则，犹如牢狱，常心佛法，清净出家，极静无为，如空无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治，常乐出家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治，爱敬佛身耶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才一独见佛形象矣，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终不舍于念佛作意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治，爱敬佛身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治，开禅法教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佛在世及涅槃后，为诸有情开禅法教，初衷厚善，文艺巧妙，纯音圆满，清白凡行，所谓七经应诵、记别、奉诵、自说、本事、本生、缘起、譬喻、方广、西法，及于论义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止，开禅法教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止，破坏骄慢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怀谦敬服骄慢心，由此不生下性卑足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止，破坏骄慢也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止，常乐地狱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称之而说，言行相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善修治，常乐地狱也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诸初地时，应善修治，此十圣业令速圆满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施罗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不起声闻独觉等心，急于破戒障菩提法，是为菩萨摩诃萨清净施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诸菩萨殊胜行时，得他少恩，尚能重报，况多恩惠而当不愁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安忍力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一切有情设皆侵害，而能于彼无会害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住安忍力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受甚欢喜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见诸有情与三乘行已得成熟，身心欢喜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受甚欢喜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舍有情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普济拔一切有情，令离苦难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不舍有情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起大悲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诸菩萨殊胜行时，常作是念：我为扰夷一切有情，假使各如 无量无数净伽沙劫，在大地狱受诸重苦，或烧，或煮，或灼，或劫，若刺，若旋，若磨，若倒，受如是等无量苦事，乃至令彼诸有情类称如来乘而入缘极。如是一切有情界尽，我大悲心常无懈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起大悲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师长以净信心资称供养如是诸佛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恭顺师长，无所顾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诸师长以净信心资称供养如是诸佛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勤求修习波罗蜜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普欲一切波罗蜜多专心修学，不顾于事，未欲成熟一切有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勤求修习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二地时，于此八法应思应学领宿圆满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勤求多闻恒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发勤精进作十念言，若此佛土，若十方界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所说正法，我当听闻受持读诵修学究竟，令无所疑，而于其中不着文字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勤求多闻恒无厌足，于所闻法不着文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以无染心常行法师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尚不自为持此善根回向菩提，况求于事？虽多化道而不交易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以无染心常行法事，虽广开化而不自高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严净佛土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而不自觉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勇猛精进修诸善根，为欲庄严诸佛净国，即为清净自他心土，虽为世事而不自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严净佛土种诸善根，虽用回向而不自举？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为化有情，虽不厌倦无边生死而不交易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为欲成熟一切有情，种诸善根严净佛土，乃至未满一切之智，未总成就一切佛法，虽受无边生死勤苦而无厌倦，亦不自高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为化有情，虽不厌倦无边生死而不交易？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虽住惭愧而无所执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专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于诸声闻 独觉作意，具惭愧故，终不暂起，而于其中一无所执，不生厌悔。是为菩萨摩诃萨虽住惭愧而无所执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三地时，应常安住如是无法，精勤修习，领素圆满。世尊，您和菩萨摩诃萨住阿兰若常不舍离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故，常不舍阿兰若处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住阿兰若常不舍离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乐少欲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尚不自为希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况与世间及二乘事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乐少欲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乐喜足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专求无上正等菩提故，与于世不生执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乐喜足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不舍离度多功德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于身佛法起地察法忍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不舍离度多功德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学处常不弃舍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学界坚守不移，而于其中能不取相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于诸学处常不弃舍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欲乐深生厌离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妙欲乐不起欲心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于诸欲乐深生厌离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乐发起涅槃具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常无起作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乐发起涅槃具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物常乐弃舍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常不智取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一切物常乐弃舍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时心不沉默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时住心常不着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时心不沉默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事常无恋着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事无所思维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事常无恋着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四地时，与如是十法常应受持，无得暂舍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居家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至性好游诸佛国土，随所生处常乐出家，剃除须发，智持应气，披三法服，现作沙门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居家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比丘尼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诸比丘尼，不与共居如弹指顷， 亦复于彼不起异心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比丘尼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迦迁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：我应长夜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令此有情自由福利感得如是，号施主家，故我语中不应牵记，即思维已远离迦迁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迦迁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众会纷争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：若处众会，其中或有声闻独觉，或说二乘相应法要，令我退失大菩提心，是故定应远离众会。不作是念，诸纷争者能使有情发起嗔害，造作种种恶不善业，尚为善去，况大菩提？是故定应远离纷争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众会纷争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自赞毁他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都无所见，故应远离自赞毁他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自赞毁他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十恶业道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：如是十恶尚当能爱人天善趣，况与圣道及大菩提而不为障？故我与彼定应远离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十恶业道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增上慢傲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内外诸法可能发起增上慢傲，是故定应远离如是增上慢傲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增上慢傲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颠倒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颠倒事都不可得，是故定应远离颠倒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颠倒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犹豫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观犹豫事都不可得，是故定应远离犹豫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犹豫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贪嗔痴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贪嗔痴事，故应远离如是三毒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贪嗔痴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五地时，于此施法，常应远离，不应习近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六波罗蜜多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圆满六种波罗蜜多，超诸声闻独觉等地，又住此六波罗蜜多三乘圣众，能度五种所知彼岸，何等为无？一者过去，二者未来，三者现在，四者无为，五者不可说。是故菩萨定应圆满不施等六波罗蜜多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六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声闻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声闻称心，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随者何？厌生死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声闻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独觉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独觉称心，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所以者何？乐涅槃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独觉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热恼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不畏生死热恼之心，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所以者何？畏生死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热恼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气者来不喜愁恼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此不喜愁恼心，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所以者何？为慈悲故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气者来不喜愁恼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此追悔心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所以者何？为本愿故。为我先发菩提心时作是愿言：诸我所有施来求者，随遇不空，云何今时施以追回？是为菩萨摩诃萨远离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与来求者方便交乱心？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此交乱心非正无上菩提之道，故应远离。所以者何？为本事故。为我先发菩提心时作是誓言：凡我所有施来求者，随遇不空，云何今时而交乱彼？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与来求者方便交乱心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应常圆满前说六法，即应远离后说六法，而于其中无所执取。卷第490。